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，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，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二集《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》下。 1950年底，一份手写的报告提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，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办一套属于自己的全民健身体操。打报告的人叫做杨烈，当时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筹委会的秘书。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杨烈同志找到了当时也在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真同志帮忙。刘以真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科班出身，曾经也学过日本的体操。刘以真很高兴就答应了，他说，我也是体育筹备委员会的委员，能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一点事，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这套体操参考了苏联的劳卫制体操和日本的辣椒操，创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。刘以真创编这套操的动作思路也成了以后创编者的共同遵循的原则，先由离心脏较远的负荷较小的上肢和下肢运动，然后中间是胸部、体侧、体转和腹背运动，逐渐加大运动量到全身和跳跃运动，最后是调整和呼吸运动。正当刘以真为完成创编动作感到欣喜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。因为广播操不仅仅是做示范动作，口头讲解动作就行了，这是要通过正常的出版发行，比如以挂图的形式，上面有文字和图解，与全国的人民群众见面，所以呢，必须是配套图解和文字。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素养还不是很高，对于体育的一些专有名词和术语都没有什么概念。那如何把十节动作以文字的形式科学地表述出来呢？这当时给刘以真老师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很多动作都不知道如何去表述，比如说脖子还是叫颈部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，冬奥有我，集卡集好运，来了来了！ 好运怎么集？ 即日起至12月31号，登录听听 FM APP， 集齐8张冬奥卡片，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！ 哇，这么多红包雨！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，狂欢购！这回让你听得够，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！ 有一种责任，有一种担当，是我生命的信仰。 董存瑞同志，祝你胜利。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。 有一份真诚，有一份专注，是我前行的动力。 这位啊，就是张炳贵老师。 我这边开始好吧，其他人都来一点好吧。啊，为人民服务好。 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付出，是我生活的态度。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 争一个民族， 我是 共产党的。 走过百年，不忘初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晕耳鸣，腰膝酸软，骨蒸潮热，盗汗一季，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，道地药材滋阴补肾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晕耳鸣，腰膝酸软，骨蒸潮热，盗汗一季，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，道地药材滋阴补肾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年末的最后一天，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北京以晴为主，光照充足，适合安排户外活动。跨年夜气温依然低迷，昼夜温差比较大，外出注意防寒保暖，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，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零上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